反复的，再三的，打昏打昏念，打昏打昏念，打昏打昏念，打昏打昏念。旁边旁，打日吧，打日吧，打日吧，打日吧，打日吧。隐藏，隐瞒，打日单边，打日单边，打日单边，打日单边，打日单边。与什么什么相干，与什么有关。大日界，大日界，大日界，大日界，大日界。烟烟草，丹巴固，丹巴固，丹巴固，丹巴固。管干预干涉，丹别，丹别，丹别，丹别，丹别。只是只不过，大木，大木，大木，大木，大木，去管，去帮助，打南边，打南边，打南边，打南边，打南边，代替接班，当南边，当南边，当南边，当南边，当南边，档案册子档子，当色当色，当色当色。当色，从前原来起初，搭起搭起搭起搭起，打听询问请示，搭起烂边，搭起烂边，搭起烂边，搭起烂边，搭起烂边，快锋利锐利，搭寸搭寸搭寸搭寸，拉弓拉满弓，张开。打烂别，打烂别，打烂别，打烂别，打烂别，打烂别。每每逢，打力，打力，打力，打力，打力。顺便去，顺便到，经过，路过。打林别，打林别，打林别，打林别，打林别，打林别。